开香藏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以白佛言，这四句就是说开香藏菩萨戒这个琉璃光菩萨之后呢，就起身顶礼佛，然后同佛说，我以如来定光佛所得无边生。可见这个开香藏菩萨内力是深远的。他说曾经呢唐释迦牟尼佛一齐做同学的。在哪个时候做同学？在定光佛所。这个时候他就得到无边生了。虚空呢是没有生灭的，就譬如上德。虚空呢任由我们众生在个空间作事，是叫做六德。任由众生在空间建立种种事业，是我德。虚空是清净无染直言无相，是净德。即是说这个菩萨具足了如来涅槃上落我净四德。明白这个四德呢是为是一心，一心包括是四德，所以叫做开空藏，亦有个名叫做开空印。因为这个菩萨呢在宝藏法所发现，将来如果我成佛，开空之间都充满莲花，一切众生都称我名号，我就会离生我国。这些离生我国众生是从莲花发生，得心善定。假使跟我这个愿望不是开发的话，空中就下落花，就落这个莲花了。他发现这个愿之后，空中呢果然是落了很多莲花，因此呢又叫做虚空印。这个虚空印菩萨呢在当时呢他又说了，他说如果我这个愿望能够成就，空中的莲花就不会跌下来停留在那里。果然空中莲花呢是停留在那里。当时呢这个宝藏菩萨对他说了，他是善男子啊，你所言不虚，印证他所发的言是真实的，因此叫做开空印。又有个名叫做开空印，为印的印，因为这个菩萨供这个空而成道的，从空而出生的，将来成佛呢是叫做莲花而来，前后二十五通五十言通的每一位圣人呢都是先讲修因后证言通，而家开香藏菩萨呢就不讲修因，就是讲他果后所讲的妙用，先讲他大果啊证得这个佛果的妙用之后，然后讲他修因。我是开香藏菩萨自称，我在释迦以来，我以释迦以来同时在定光法，定光法是哪尊法记不记得？燃灯法，定光法即是燃灯法。不但开空印菩萨在燃灯法同释迦牟尼佛同学，阿难都是。据个经话呢，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从最初最初的释迦牟尼佛开始，直至到这个施弃法的时候呢，第一个阿僧祇劫满。从施弃法的时候，初阿僧祇劫满，总共直以七万五千法。其次呢是从施弃法开始行菩萨道，直至燃灯法，由第二个阿僧祇劫满，共直七万六千法。燃灯法就是第二劫阿僧祇满的时候受记的法，是释迦牟尼佛受记的法。但燃灯法是哪个的学生啊？ 孟氏菩萨的学生。所以呢，现在讲起来呢，释迦牟尼佛是拜这个燃灯佛师父啊，燃灯佛是孟氏菩萨的学生，咁啊，孟氏菩萨就系释迦牟尼佛嘅师公咯，系咪？但系孟氏菩萨咧，而家居然响释迦牟尼佛座下为菩萨帮助去教化众生，你睇下佛教几平等？佛教唔会摆架子噶，我系师公啊，我而家同你讲说话，我仲向你叩头。孟氏菩萨照样起从座而起顶礼佛足噶，系咪？咁所以佛教咧系好平等，冇执着噶。咁啊，再其次咧，释迦牟尼佛从呢个燃灯法开始行菩萨道啊，直至到毗婆施法第三个阿僧祇劫无额，总共直二七文七千法。每一尊法所都恭敬供养，帮助佛展法轮，扶持佛教。每尊佛呢，每一次呢都得到诸佛受记，将来成佛，叫做释迦牟尼佛。咁呢个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啊，仲要经过百劫众相好喎。所以从这个最后这个毗婆施法这个时候开始呢，就至迦摄佛的时候呢，经过百劫众相好，得到迦摄佛呢是受记一生保持的菩萨，叫做护命菩萨。我们现在知道弥勒菩萨又是一生保持菩萨，是保释迦牟尼佛的持。但是现在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保持叫做护命菩萨，是保迦摄佛的持。同时在哪里？同时是在都在这个这里是导士多天，导士多即是兜率陀天。据佛经说啊，每一尊佛都是在这个兜率陀天做一生保持的菩萨。每尊佛将来降生这个娑婆世界成佛，都是降生印度。现在印度是落后国家，很多东西都不及文明的国家。但是当佛要落降生成道的时候，那阵时海水都变平地，变得很干净很清净。所以世界轮流转就是这样的意思。而当时佛在世时候，印度是很好的。现在印度就变了不是很进步了。但是当到将来弥勒佛出世，印度又非常非常之好。所以轮流转。我们知道娑婆世界现劫之中的自劫，现劫有成智慧空成立二十个小劫，然后呢智有二十小劫，慧有二十小劫，空有二十小劫。但是呢，现在这个是智劫，现在这个世界叫做智劫。智劫之中第九个小劫感劫，我们知道人寿十岁，过一百年增加一岁，增到八万四千岁，叫做增。由八万四千岁过一百年减一岁，减到人寿十岁，叫做减。一增一减叫做一个小劫。现在我们是减劫，减劫人寿八岁的时候，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在这个兜率陀天降生于这个印度迦毗罗国，在净梵王宫八相成道，这个叫做三期修福位，百劫众相好。哇，这条路好长远好长远啊。那我们去极乐世界又怎样啊？去极乐世界三期修福位，百劫相相好，这里多少生多少世啊？生而又死，死而又生，生生死死，无了期，无量劫咁多，无量咁多生死。但是我们现在去极乐世界点啊？一生保持，一生永生，寿命长嘛， 日日喺度修行嘛。我哋而家喺度系咪日日修行啊？今日嚟听经，听日唔得闲嚟听经咯。啊，今日念经，听日唔记得念经咯。啊，修一步，退三步，进进退退，进进退退，都唔知几耐先修得成。但喺阿弥陀佛嘅乐世界唔系喎。日日都听字念佛念佛念僧，以之常善人开回一次，日日都修行，又唔使又唔使点啊？又唔使洗衫，又唔使煮饭食，又唔使去买餸，又唔使去搵钱啊！自自然然一味修行，所以咧一生就可以补佛前。所以佛经话：前五所有无数世界嘅佛国土嘅一生保持菩萨，都系由极乐世界嚟嘅。哦，所以我哋都系去极乐世界好啲哦，可以俾心机念佛哦。OK， 而家讲系讲呢个释迦牟尼佛三期修福为百劫众生好咁，但系其他菩萨咧都系经过三期心。修福为百劫众生好，系唯有极乐世界嘅众生咧，系一生可以成办法事。哦，咁当时啊，呢、这、一个呢、这个开康藏菩萨系以释迦而来咧，系同时响呢个定光法，即系第二阿僧祇劫修行圆满呢一个燃灯佛所。哦，当时修行佢得到无边生，无边生即系证到空不空而内藏，系无量无边无限制嘅。因为点解咧？佢知道呢个生就唔系生。但是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所以就现无量生，有机则应无感不通，善能入于未曾国土广作法事，得大随顺，所以叫做得无边生，即是证得清净法生。嗱，我又跟你们温习一次，我们的法生叫做什么清净法生啊？佛的法生又叫做什么清净法生啊？记不记得啊？我们的法身叫做在前的自性的清净法身，法的法身呢叫做出前的离垢的清净法身，是不同的。虽然是说法身是一样没有分别，但一个是在前，一个是出前。前是什么？是烦恼，一个在烦恼里面，一个是超出烦恼，一个天上烦恼。以是手执四大宝珠，照明十方，未曾佛刹，化成虚空。啊，而家咧系讲佢成咗果，系证咗无边生之后咧，所起嘅大用。系当佢证咗无边生呢个时候啊，佢能够手系执呢个四大宝珠。啊，手系从呢个生而出嘅。譬如两只手，譬如虔智和实智，虔智能够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实智可以降魔制之外道。现在但是若这个实智思虔来讲，就是四大宝珠。譬如什么？譬如菩萨的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你不需要去珠宝行去选择那些珠宝的，你只要在心里面拿出来，拿什么慈悲喜舍，那就是宝珠了。四大宝珠用这个四无量心去利益一切众生，八众生的苦，二众生的乐，令见者欢喜。这个就是二手执四大宝珠。因为菩萨证得这个清净法身，清净明洁周遍法界，等于宝珠咁光洁咁明净，能够照见外物嘅。所以咧，系呢个菩萨咧，系话手执四大宝珠，系响边度啊？明照十方，依诸佛十方诸佛世界未曾佛刹咁多地方咧，做乜嘢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虽然系终日。上求佛道，不见有一法一法可得， 虽然终日下发众生，但是实际没有一众生可度，内无能度能供养法的我，外无所供养的法，亦无所度的众生。这个就是真空化成虚空，所以经文说化成虚空，内无我执，外无法执，而这个真空字消灭一切事的相，而归于第一二空的真理，所以叫成化成虚空。这个是显空众，是显波野德。由依自生言大言镜，放内放十种微妙宝光，流共十方尽开空寂之堂王刹，日内入镜内摄入我身，身同虚空不相妨碍。这里呢是讲他证得果之后的波野得、解脱得、化生得，然后呢一切都是空的，空不空，空不空，三义来做。这个是他说凡正以来发生了，头先是显他的波野德，头先这段经文显他的波野德，这段经文就显他凡正以来的发生德。自心由于自心，自心是什么？是本觉的真心。现大现镜，现是不是说先无后有，现本就有的，不过呢被你遮了不发现而已，现在呢没有烦恼遮障，所以就显现出本心具足的大现镜智，即是证得根本智咯。怎样叫做证得根本智？就是剪了阿赖耶识，剪了他妄的 那份归于真的这份，纯粹是真的，所以呢就叫做根本智。菩萨既然凡正而来的三德备藏，能够从根本智现出种种微妙的差别智，由这个差别智呢是流共十方尽虚空寂，而这十方虚空之中所有佛的国土，没有一个不在菩萨的智光照耀之中，所以就说叫做流共十方尽虚空寂之同王刹。同是什么？同是高显的意思，即是佛典的同分啦、宝盖啦，都是高高士立的，譬如佛的道德巍巍高超一切，因此呢佛的国土叫做同王刹。这个菩萨以这个根本智起这个差别智，普照十方虚空，然后尽虚空界呢所有佛的国土，没有一个佛国土不在菩萨的大愿镜智所照临之中，所以叫做知同王刹，内入镜内。虽然十方佛刹内入这个大愿镜里面而摄入菩萨的身，但菩萨的身呢等于虚空，身与佛刹彼此不相互漏外的，这个即是无量唯一啦。无量佛刹而摄入他一生，是不是无量唯一？无量佛刹是大，很大，他的一生是很小，无量佛刹这么大摄入他一个生，即是大小相容咯。从这个智光啊，这里从这个智慧光呢，从智放光，就是无不从此法界流，即实就是见知同王刹内入这个镜内，内入菩萨的大愿镜智里面，就是无不归还此法界，即见即实。这几句说话呢是显示空不空而来做，是证得法生德。 咁咧，一生能分无量生咧，同时遍入啊未曾国土，就系乜嘢？就系、是、经文话生能善入未曾国土，广行法事得大趣生。呢度咧，前边就话正得法生得啦，啊，而家咧就系讲佢从体起用呢个解脱得啦。生能善入，哦，入而加个善字咧，就系、是、一生咧能分为无量生，同时遍入无量法国。遍入无量法国做乜嘢？去旅行啊？去参公啊？唔系，去广作法事，哦。广作法事得唔得随顺呢？咁即系等于我而家我都想广作法事嘛。你哋想唔想广作法事啊？都想啦，系咪啊？但系未得随顺呢，唔能够随自己嘅意思，诶，中意点做就点做咧。但呢个菩萨就唔系啦，生一个生分无量生，无量生遍入无量法国，广作法事得大随顺。大随顺添，唔系话少少随顺，自在无碍，所以叫做善入。呢、这个即系一为无量。头先咧就系无量为一，大小相容。而家咧系一为无量，大小相容，广合自在。呢、这个系显不空而立众，正呢个解脱得。嗱，由呢一几段经文咧，就显示呢个开空藏菩萨咧系证得法嘅法生得、波耶得、解脱得，哦，能够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大小相让，广合自在，系广度众生。啊，佢得到咁伟大嘅行为啊，系乜嘢？系由佢嘅神力，佢神力由边度得嚟噶？咁。此地神力由我太公四大无依妄想生灭开空无二法国本同依同法明得无生养。点解佢咁叻，能够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大小相容呢？咁就因为佢有神力。佢神力由边度得嚟噶？系由佢真真实实入呢个禅定去审察太公。太公乜嘢？太公四大无依。我哋唔系啊，我哋睇住我哋嘅身体里边，地水火风四谛所组织呢个身体，好宝贝佢噶，系咪？你打下我，打我一下唔得噶，系咪？唔打得当然系啱啦，你仲要为保养佢咧，去炖炖乜嘢？我唔知啦，乜嘢都好炖嘅。等你做乜嘢保养佢？因为呢个邓字咧就杀生啦，系咪？杀生咧就作业啦，作业就点啊？苦咯，自作自受咯，系嘛？咁但系呢个菩萨咧，佢咧系佢知道四大无依，四大系假嘅，所以咧系话四大皆空。嗱，四大皆空，你哋知道系讲乜嘢啦？边个四大啊？地水火风四大不是酒色财气，啊，所以 我记得当年呢，当年呢几多年啊，五十几年前我去中文大学，最初 成立中文大学时我在那里读书，那些同学就笑我，四大皆空是读什么诗啊？我问他什么叫做四大啊？他说酒色财气嘛，哦，你真是误会了，是吧？酒色财气实际更加空啦，甚至这个地水火风都是空的，哦，是四大无依。为什么？是妄想而生，是妄想而生这个四大，哦，因为妄想而生，啊，所以有生就有灭咯，有生有灭的法呢就是没有真实的，没有依靠的。这个开空藏菩萨得大神力开广作法事，就是由于太公四大无依妄想，啊，生起的，由这个妄想是有生有灭，于是呢他就能够灭这个妄想而归于这个空，啊，但空呢 妄想同埋妄想嘅生滅同埋虛空咧，佢都明白係冇兩樣嘅。啊，呢冇兩樣點啊？眾生嘅妄想、眾生嘅生滅同埋虛空啊，同埋佛所證嘅，同埋佛嘅國土一樣一樣冇分別嘅。哦，即係相，即係性，性即係相，冇分別。依同法明得無生忍啊！正得自己嘅这个妄想生灭，同埋佛所证嘅系同嘅，所以依呢个同之中咧，系法明得无生忍啦。点解？同就系佛性啊嘛，佛性系无生无灭嘅，咁啊见到佛性啊，所以就发现明白咗，系佛性系无生嘅，所以得无生忍咯。咁因为佢得无生忍啊，所证咗呢个无生嘅佛性啊，所以咧佢就能够啊知法咧，国土咧离佢嘅第二境智，佢嘅一个生咧又能善入之国土，啊，知同王刹离入佢嘅心中嘅第二境智咧，就系摄呢个尘刹国土入佢嘅身，呢种就系即时即离，系依步入依正步。哦，佢嘅身能善入之国土咧，系分种种身入无量法嘅国土啊，呢一种咧就系即离即时。正步入依依步，咁样咧，是理言用依正互摄啊，色同埋空系无碍。呢、这个依步正步就系色吓、啊，就系呢个色。呢、这、一个第二镜见咧就系空啊，色空无碍，所以得大自在，因此叫做大神力。哦。这个、呢一个咧，指佛同埋法国同埋众生咧，都系慧心妄言。法嘅国又系慧心，众生又系慧心，等于空中所有嘅嘢都系空嘅，哦，同于虚空等无差别。因为慧心妄言的东西是根本没有实际可得，等于虚空中所有一切东西，空中的花一样没有真实性的，是同样是空的，所以就说法国本同众生呢，能够依这个同之中呢，就分别我、分别人、分别事、分别非，然后产生喜怒爱恶欲的心，作种种的罪业，于是呢依无同而终，次然成义，所以就有无量差别了。现在菩萨能够明白文法为心，依同中发明众性，而来众性之中呢，性觉真空，性空真觉，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唯有空性，所以就得到无生。因为他不见有法相，所以证得无生法忍，登咗言教十地，法文言通，我以观察虚空无边，十入三摩地，妙力言明，思维第一。呢度系答佛所问嘅言通，佢话你问我哋以乜嘢为因地心，系进入言通嘅境界咧？咁我而家话俾你听，我系因为观察虚空无边，无形无相吓，无以一呢个法性系冇差别嘅。所以就冇障碍，冇障碍咧就心体寂静，心体寂静咧就入到呢个首楞严王大定，入首楞严王大定咧就得到妙力言明。咁依呢个同中言而异中言同，同中言而同就系理性，理性咧系言种种生咧叫做同中言而，异中言同咧种种生而入依一生，啊叫做咧。二中言通，从实思权，涉权入实。嗱，依一无癫， 现宝王策，坐未曾履，展帝法轮，呢种叫做妙力，能够一念普攻无量劫，一念照十方刹，一念知三世法，一念普现三世法，叫做言明。开向众菩萨以修呢个空共咧，得到呢个妙力言明，所以话空共最为第一。咁呢个就系地水火风空啊，七弟之中讲到五弟啦。